手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 爱，爱千山，爱千山。

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做鹅子哟，满山的蝴蝶花，把婆婆冷冷跳起舞哟。 三了花的羊羔子哟，给你妈妈叫不停哟。 胖胖的牛犊子，妈妈母母唱起歌哟。 Oh,

地的和平，彩霞已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。

共同走成高山流水，共同走成高山流水。